生活新鲜词。 今天的生活新鲜词，我们来认识一个新词，叫做挨打谎。哎，到底是什么叫挨打谎呢？其实意思就是说那些说过了之后一定会挨打的谎话。到底都有什么呢？我们一块来温习一下。比如第一条，就是小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以后要考清华北大。有多少人都有过这样的誓愿呢？可是到最后又有几个人考上了呢？还有一次啊，小的时候玩具特别多，新买的玩具老是玩不了两天就给弄坏了。有一次买的遥控车弄坏了，又想要个新的，就问老爸说，老爸就问我怎么弄坏的，我说不知道啊，放那儿就自己坏了。结果我爸竟然回了一句，那就别管它了，放坏的东西也能放好。到现在我都怀疑我是充话费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啊。有一次跟妈妈要了100块钱交书费，可是那天老师没有收，于是呢馋嘴花了3块钱买零食，回到家之后给了我妈97，说今天掉了3块钱，然后就被毒打了。我至今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孩子别傻了，你想100块的整钱换成了97，你那3块是怎么掉的呢？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奇葩，就是小的时候我用蓝色的圆珠笔将红色的这个圆珠笔写的考试成绩啊，把50改成了80，把10分改成了70，跟我爸说老师改卷子的时候红笔油没了。那至今我都记得我爸爸看着每一张红蓝相间的这个卷子的成绩的时候的那种表情啊。23分，满分100分，最高分才30，你确定这是真的吗？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一撒就会挨打的谎。 秋天说要飞。 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今天的生活新鲜词。有一次呢，跟我老爸说，这次考试我考的是100分，太高兴了，试卷找不到了。于是我爸笑着打了我一顿。小的时候呢，没有得到奖状，我妈问我为什么，我说老师发奖状发到我前面，正好发没有了。太可怕了啊。这颗动荡的心叫还有一次，妈妈问我怎么又考了3分，我说老师讲的知识都被前面的同学给听走了，我什么也没有听到。这个更加厉害啊。有一次黑灯瞎火从我妈的衣兜里掏钱，我妈发现了，问我干嘛呢，我说我帮她数数钱。小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缝衣服很神奇，我就把内裤剪了给妈妈缝。妈妈问我怎么弄破的，我说放屁炸的。太可怕了啊，这些理由真的是奇葩到让人觉得无法接受。不过仔细想一想，可能自己在小的时候也会有过如此天真的这些谎话。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不知道你的小时候有撒过这么可爱的谎话吗？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0，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来到生活大爆炸，我是李恩。今天聊一聊这个让人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害怕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在这个季节大家都很喜欢吃一种野菜，也可以说是长在树上的野菜，那就是香椿。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椿可以跟鸡蛋一块炒，或者是可以烙这个香椿鸡蛋饼，都是非常的好吃。但是你知道吗，香椿虽然很清香很美味，但是如果你吃不对的话，分分钟就有一个致癌的风险。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来一块学习一下 生活大爆炸。 为什么说这个香椿吃不对的话可以致癌呢？因为这个香椿里面含有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这两种成分对于人体来讲是危害非常大的。虽然说吃香椿存在这个安全风险隐患，但是这么美味的蔬菜大家还是不愿意错过。那么我们怎么吃才可以安全的吃呢？接下来告诉各位一些方法。首先第一，就是购买香椿要选择最嫩的香椿芽。香椿自身含有的这个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含量呢，会根据地区、品种以及生长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发芽期的香椿，这个硝酸盐的含量是最低的。随着时间的不断长大，硝酸盐的含量呢也会不断的上涨，特别是在4月15号之后，大家要记住这个日子啊。4月15号之后，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香椿芽中的这个硝酸盐的含量啊，就远远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最嫩的香椿芽所含的这个硝酸盐的含量是最少的，这个时候的香椿是最适合吃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是在4月15号之后，这个香椿芽中的硝酸盐的含量会上升，但是这个上升的含量之后还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吃新鲜的香椿芽也是安全的。所以要记得在4月15号之前基本上含量都很低，如果是4月15号之后呢，那就是只能吃新鲜的香椿芽。但是如果采摘下来之后，在室温存放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硝酸盐就会大量的转化为亚硝酸盐，这个时候的香椿啊，是千万可不能吃的。那么在吃之前，应当如何来处理一下，来降低这个硝酸盐的含量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哦，这就是爱，有你的梦。 形影不离，只用闭上眼睛，思念会替我紧紧地抱住你。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停止找寻，再美的风景都不如你吸引。 Oh baby baby， 幸福喜欢突然袭击，没有倒数三二一，这样才叫惊喜。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香椿芽要怎么吃。其实在吃香椿之前一定要用水来戳一下，因为这样呢，用水戳或者是用开水来烫，可以除去很多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虽然说这个香椿还有一定的香气，我们存放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吃之前也一定要在这个沸水中来戳一下，就是先用这个开水把香椿叶子给煮一煮，这样做可以除去三分之二以上的硝酸盐，这个时候吃的话还是安全的。而且这个香椿的香气啊，主要是来自于香精油，它是不溶于水的一种成分，所以说戳一下烫一下也并不会影响这个香椿的这个口味和风味。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在吃之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先戳一下。另外呢，有些香椿我们也会把它用冷冻来保存起来，那对于这样冷冻过的，我们也建议各位在吃之前一定要用开水来戳一下，这样才可以保证安全。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香椿的时候把它腌制一下啊，但是呢，很多人都是腌制完之后直接就开始吃，其实这样做非常的不安全，因为香椿芽在腌制之后，这个硝酸盐的含量会猛然的增加，特别到第三天和第四天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在这个时候吃香椿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得先在水里面戳一下，这样可以很好的降低这个硝酸盐的含量，而且呢也降低了这个致癌的风险。另外在吃的时候啊，建议各位可以在这个吃的时候加入一些维生素 C 丰富的食物一起吃，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阻断硝酸盐对人体的危害。希望今天的这个生活大爆炸教给您的这一招，可以在以后的吃香椿的这个时候帮助您知道如何来规避风险。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生活美食家。

所以我们在平常可以多吃一些蜂蜜。当然这个吃法呢有很多种，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些比较养生的吃法。首先第一种就是芹菜蜜汁，怎么做呢？是把这个芹菜洗干净和搅碎之后，与蜂蜜一同用水煎一下，然后服用。这样的吃法呢，适合一些肝炎的患者。另外呢，就是蜂蜜何首乌的丹参汁，就用丹参和何首乌和蜂蜜一起进行调汁，这样调出来的汁虽然味道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它会对于一些高血压患者和动脉硬化患者有很好的药效和疗效。 晒开梦幻裙摆， 第三种呢就是蜜糖羹。蜜糖羹做的时候呢，可以在里面加入一些牛奶，加入一些黑芝麻。在早晨空腹的时候用温开水把它冲服，这样吃可以利于这个排便，可以治疗这个便秘。另外呢，也可以对于一些胃不好还有十二指肠溃疡的患者呢有很好的一个作用。而第四种啊，就是一个蜂蜜核桃肉，这个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吃过啊，就是把这个核桃上面淋上蜂蜜，这样一起吃的时候既是口味不错，而且呢也可以治疗一些虚喘症。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继续跟您讲一讲这个蜂蜜的九种养生吃法。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蜂蜜的养生吃法啊，可以再做成一种蜂蜜的一个叫做蜜酥粥，这样的粥呢里面可以加入酥油还有一些米饭，然后呢把它们先煮熟了之后再把这个蜂蜜倒进去，这样吃的话可以使一些阳虚的人或者是一些咳喘的人吃了之后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蜂蜜萝卜。蜂蜜萝卜是怎么吃呢？是在锅里面先把这个萝卜煮成萝卜水，再把蜂蜜加进去，这样吃的话可以对于那些消化不良还有反胃的人有很大的好处。第七种呢就是一个蜂蜜鲜藕汁，也是先把这个藕洗干净切片，然后呢再榨成这个鲜藕汁，在鲜藕汁里面加入蜂蜜，这样可以对于一些中暑的人有很好的疗效。接下来就是我们都经常会吃到的一种啊，叫做百合蜂蜜粥，就是先把百合煮上粥，煮完之后呢再加入蜂蜜，这样做呢可以使得你的失眠症状有效的得到缓解。而最后一种呢就是油煎鸡蛋蘸蜂蜜，怎么做呢？就是先把这个鸡蛋煎好了之后再加入一些蜂蜜，这样吃的话可以治疗小儿的支气管的哮喘病。虽然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个蜂蜜的吃法啊，但是还是有一些人群是不太适合吃蜂蜜的。首先第一种就是没有满一周岁的婴儿，他们是不可以吃蜂蜜的。另外一种就是糖尿病患者也不可以吃蜂蜜。第三种呢就是一个肝硬化患者也不可以吃蜂蜜。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啊，如果你的身体并不适合吃蜂蜜的话，尽管蜂蜜再好咱们还是要忌口的。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走入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一口任性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快乐乐，让爱温暖每个现在，温暖每一个期待，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我们环游四季的爱永远在，陪着你洋洋洒洒悠悠荡荡，到哪里去都很愉快，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入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潮。今天我们要来讲一道特别的做法啊，就是把这个非常普通的剩米饭做出一种西餐大餐的味道，让你的这个剩米饭也可以变得很潮。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会把这个剩米饭做成炒饭，对吧？可能会用一些鸡蛋呐，或者用一些葱花把它做成一个蛋炒饭。但是其实我们为了这个多一些不同的吃法，或者是让自己的食欲更加的高涨的话，或者是更加提高你的食欲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剩米饭做成一种很潮的西式大餐。到底怎么做呢？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把里面放上培根和土豆，再加上一些黑胡椒来提味儿，就可以使得你的炒饭瞬间变得不简单。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准备好这些需要你炒的这个剩米饭，而且呢还要准备好材料，比如说培根，还有土豆，还有黑胡椒。另外呢还可以再拿上一些海带和豆腐，做一个海带豆腐汤。其实呢这个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先在锅里面把各个食材进行翻炒。翻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洋葱丁和胡萝卜丁，这样的话更加使得这个炒饭的颜色呢会变得好看，而且呢也增加了一些蔬菜的营养。之后呢再将这个剩米饭翻炒一下，然后再加入黑胡椒。把这个翻炒好的剩米饭呢先单独拿出来，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了。到底是哪一步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乐乐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剩米饭如何来把它做得更加的潮，把这个剩饭做出来一个西餐的味道。那今天我们说的就是用这个剩米饭加上一些培根，加上一些黑胡椒，把它做成一种西式的炒饭的感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剩米饭可以把它先翻炒一下，然后加入一些洋葱，还有再加入一些土豆，再加入一些胡萝卜，这样的话进行调色和增加口感。另外更加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培根给单独煎好，把培根在煎的时候里面要放上一些油。我选择和你同一个时期，等培根煎好之后，再次把米饭放入锅里面，然后在这个时候再加入一些黑胡椒进行翻炒，这样子翻炒完成出锅就成了一道非常营养美味的培根炒饭了。如果你想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剩饭剩菜做得更加的有模有样有滋有味的话，就不妨来尝试一下。好，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下周一的下午四点钟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走。